更美更高的山，不必在乎我，我不阻拦你向上爬。 闭上眼睛，默默地想着你，直到。

说是你起飞，抛开什么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起飞，尽情快盘旋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 心中的寂寞。